全国军队和人民积极响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一致动员起来，把国家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潜力全都集中于北部救灾战区，在最短期间里消除严重灾情，创造主体朝鲜新的转祸为福的奇迹的号召书，积极投入了咸镜北道北部救灾会战。咸镜北道举行了咸镜北道北部救灾紧急会议，还有党中央委员会、内阁、国家纪委、各省中央机关、咸镜北道工作人员参加的中央指挥部和现场指挥部先后组建，而且树立了旨在大力推进全盘救灾会战的井然有序的指挥体系。参加黎明大街、三池渊地区和西浦地区蓄产基地建设等重点工程的人民军军人和突击队员等强有力的建设队伍被紧急派往救灾战区，还有各省中央机关周密细致地搞好工作，来最优先保障救灾所需的材料，从而推动全社会支援咸镜北道灾区的热情日趋高涨等，全国军民都奋起投入了救灾会战。